关注公众号喜马拉雅有声书，回复清零即可听我的故事，我还为大家准备了惊喜的福利哦。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清零、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小青花火蹭蹭直冒， 当时情势危急，我缩在床底下，能分出一男一女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再说了，你们人还不就长那个样，都是两眼一鼻子，还能长出花来？ 啊，受累受累。 展护卫，你怎么看？ 纪奥山庄的凶嫌是两人，有温姓第三人涉案，纪奥山庄之后，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太师府。京中的太师府不少，但谈到戒备森严，非庞太师府莫说。庞太师府这两日并无异样，看来凶嫌尚未动手。 守株待兔。 展昭与张龙、赵虎、马汉几乎是同时出生，只有小青花仰着脑袋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，嘟囔道： 我管你们是去守株还是逮兔子，总之我是去找图的。 依着小青花的说法，迟一刻风险便大一分，若是被别人抢先拿到图，想想都不寒而栗，因此催着展昭赶紧动身。其实展昭的动作已然不慢，回房取剑换衣。 展大人可不容缓啊。 展昭穿衣束带的道，小青花原地围着展昭转圈，时不时扯扯展昭的衣襟下摆。 哎呀，刻不容缓，你倒是快点啊。 小青花，你简直是个管家婆。 展昭无奈，原本回房时让小青花在公孙先生的房中等着，可小青花偏不听，亦步亦趋地跟他回房，一路上不知催了他多少次。 不过你对端木这份心倒真难得。 随口一句话引出了小青花无穷感愧。 其实吧，我主子对我也不是那么好。唉，不说别的，就说我的感情生活吧，不知被他破坏了多少次。每次我跟小蝶外出看风景，转天他肯定要告诉给婉儿听，平时也是逮着我就欺负。偏偏我吧，还这么对他忠心耿耿。唉，怎么说呢，真是孽缘呐。 展昭的神情仿佛是被什么噎到了，半晌才道： 小青花，主仆之情是不好用孽缘来说的。 那孽缘是用来说什么的？ 这孽缘多半是用来说姻缘或是男女之情。 哦，你快点，我去门口等你。 展昭舒了口气，正俯身系上官靴，忽听得小青花断断续续的嘟囔声： 孽缘，这么好听的词儿不让我用，多半是想留着自己用。哼，别以为我看不出来。 庞太师的宅子够华丽够气派，展昭站在高大院墙的暗影之中，抬头看时，墙沿似与无边夜色融为一体。 喂，你们人都很怕死吧？ 小青花趴在展昭的肩膀上，两手支腮，使劲儿仰着头往上瞧。 围墙造得一个赛一个的高，越是有钱有势，这墙就造得越高越大。我猜啊，你们皇帝住的地方墙要更高，对吧？ 展昭没好气，有心呛他两句，细想想还真是这个理，只得不情愿地嗯了一声。 哎，能进去了吧？ 小青花咂嘴，顿了顿，又伸出手指戳戳展昭。 贼人未到，我们进去做什么？不是你说三幅图之间相互有感应，得用蓬莱图和方丈图去寻找瀛洲图吗？否则黑灯瞎火的，太师府这么多院落房屋，哪里去找啊？ 小青花双手撑着展昭的肩膀站起，踮起脚尖四下瞅了瞅，面上露出失望的神色来，一屁股坐倒，嘟囔道： 这两人墨迹什么呢？ 又来抢毒也不赶紧的。 最好再捎个信告诉你什么时候到，免得让你白等，是吧？ 嗯。 依你说，那些神仙为什么会把图留在纪奥山庄呢？ 你以为是什么传家宝啊？还有雪定一户人家一代一代传下来，这三幅图其实最普通不过了，跟书房花丝卖的没什么两样，笔法也稀松平常的很，你看了呀没准还瞧不上呢。 哦，神仙的东西为什么这么普通？不应该是很稀罕的吗？ 小青花一脸对神仙的崇拜与向往。 这就是神仙的不同凡响之处了，东西做得太稀罕就成了宝贝了。你们这点觉悟，破铜烂铁都要争抢，见到宝图还不抢疯了？ 破铜烂铁？ 就是铜钱啦银两啦什么的。 小青花很是气派地挥挥手，精准地诠释了什么叫视金钱如粪土。 神仙在世间留下这图，未必就想让人去到仙山，就好像你在大街上遇到人拉你去吃饭，人家不一定是真的想请你，说不准就是跟你客气客气，你得明白。 为了强调，小青花还特意使用了东瀛扶桑人士的说话方式。 你说的我大概明白，神仙留图的目的不是真的希望凡人去到仙山，也许只是想让这图淹没于世间，就如同很多的地方衙门门扇大开，不一定真的欢迎百姓前来告状，只是假惺惺的张起宫里的幌子而已。看来即便是神仙也存在着门第高低之间呢。不过大街上拉住展某吃饭的人倒都是真心实意。 你就吹呗。这三幅图的最大不同之处是遇水不如金火不毁，所以这图会永远在世上留存下来，不管是在湖底山涧人家，哪怕是被人折了用来垫桌脚，它都是一定在的。 你的意思是这图出现在纪奥山庄和太师府，这是因缘际会？ 嗯，图在太师府中，你以为是高高挂在厅堂正中吗？没准压在哪个下人的箱底做铺纸，所以只有等那两个有图的人来了，借由三幅图之间的感应才能找到瀛州图。 那你是怎么找到纪奥山庄的？ 不是跟你说我翻了很多古书吗？尤其是我主子留下的书，书里说心诚则灵，要燃香九日不停，第九日的晚上枕着一件来自仙山的物事入睡。我主子走得匆忙，有那么一两件物事遗下了没带走，然后在梦里可以看到一些线索。我在梦里看到蓬莱图在纪奥山庄，所以就赶去了，谁知道慢了一步，那两人应该是先得到了方丈图，借由方丈图找到蓬莱图的。 说到此，小青花忽然挠了挠头。 不过我有一件事怎么想都想不通。展正，书上说只有一个法子才能找到图，那两个人应该也是借由这个方法先找到方丈图的，要枕着来自仙山的物事入睡。用你们的话说，他们又杀人又放火，自然是坏人，坏人怎么会有仙山的东西呢？ 展昭不答，小青花觉得有些奇怪，忍不住去拉展昭垂于肩侧的头发。 展昭。 展昭还是不答。月光下，展昭的眉头深深蹙起，目光缓缓游移于地下。小青花愣了愣，下意识地低下头去。四周静得出奇，有一片巨大的黑影正极其缓慢地漫过展昭的足下。 展昭。 小青花上下牙关嘚嘚打颤。 那是什么东西啊？ 影子。 那是什么的影子？ 抓紧了。 前一个啊带着莫名和不解，后一个啊带着深深的绝望。因为第一个啊的时候小青花还站在展昭的肩膀上，第二个啊的时候他已经急速下坠了。当然不是他自己想坠的，坠落的一刹那他终于明白展昭是让他抓紧手边一切可以抓紧的东西， 也就是说动手的时候到了。初次合作难免沟通不畅，两枚袖箭破空而去，带起嗖嗖风声，顺带搭上小青花的两滴心酸泪呢。 完了。 小青花闭上眼睛，还不忘文绉绉地为自己的结局吟诗一句： 出师未捷身先死。 诗没吟完，耳边忽然响起一声凄厉的喵呜之声，与此同时，小青花被一只手稳稳地拖住了。如果小青花方才没有闭上眼睛的话，他一定不会错过展昭那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的潇洒身法，扬手甩剑撤步救人。哎，错了，是救碗。在接下来的八分之一炷香的时间里，小青花直勾勾地看着正前方，双眼失去了焦距的对象。很显然，他还沉浸在劫后余生暂时回晚的不可置信当中。 喜欢流水去流沙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千魂连梳妆，留指魂醉云无